笑我怎不惆怅，想起了心爱的他，想起了往日欢畅，自从人儿别后才感觉风霜，爱人叫我怎不悲伤，要寻回心爱的他，要寻回往日欢畅，不管他在何方也要去寻访，爱人回心爱的他，要寻回往日欢畅，不管他在何方也要去寻访，爱人不该旁落下我，在茫茫的人海里寻遍了天涯和海角，只是不见爱。